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调依法严惩，打早打小，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今天九六九和车车一起听资讯。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要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哪里治安混乱就重点整治哪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君指出，婴幼儿配方乳粉合格率高位攀升，2017年合格率高达99.5%，其质量安全指标和营养指标基本与国际水平相当。教育部表示，2018年要着重解决学前教育资源不足、质量参差等问题，坚决防治幼儿园伤害幼儿事件，一经发现严肃查处。环保部通报，2017年督办的80件重点案件均已经按时办结。环保热线去年共接报60余万件举报，大气举报占到了近60%。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清洁采暖不是一刀切的煤改电、煤改气，而是对于煤炭、天然气、电、可再生能源的统筹谋划。2017年度国考笔试成绩公布，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职位合格分数线享受政策倾斜。设计时速200公里的渝贵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重庆至贵阳的铁路旅行时间将从10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 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Yeah.

国家健总局公布了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安全规定，指出零售经营者不得在居民居住场所同一建筑物内经营或储存烟花爆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了第十一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的记录，159名旅客上榜，这也是单批公布名单人数最多的一次。篮球明星科比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的提名，其参与创作的《亲爱的篮球》也将角逐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第90届奥斯卡提名名单近日也揭晓，《水形物语》一马当先，获得了13项提名。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末，中东部地区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低温雨雪天气。 天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挡不上别人唱一颗伤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我知道别人散光是火，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伤人又太伤心。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忍亦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面的痴情人。啦啦啦啦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依然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拥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生活吧。 迷彩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没有音乐的人生将是一场错误。这句话不仅是你们，我也是深信不疑的。不管是在快乐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段旋律可以伴你同行。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分享歌曲《新海星呼吸爱》。 现在早已成长起来，无动过失和你的